处于长江的金山也并不算高大，更谈不上险峻。于是寺庙的建筑群便很容易将金山包裹起来。可以说，整座金山仿佛就是一座宏伟的寺庙，形成了一种金碧辉煌的四果山的奇特风格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北京万寿山的佛香阁，承德避暑山庄天宇闲畅的金山亭，扬州瘦西湖中的小金山等，都是从金山寺的建筑当中得到了灵感的。金山寺的标志是建于南朝齐梁时期的慈寿塔，本来是两座，后来倒塌了，宋哲宗将其修复为一座八角七层塔，而现在我们看到的慈寿塔是光绪26年修建的。位于金山塔西下侧的悬崖上有一个石洞，相传是法海和尚的苦修之处。据说法海是唐朝宰相裴休之子，他来到这里苦修，并且开山种田，还把原来盘踞在金山岩洞中的一条白蟒给斗败了，驱蟒入海之后便住在洞中，因此这里后来被称之为法海洞。它与白龙洞、朝阳洞和仙人洞共成为金山四大名洞。在金山寺西500米有一处钟灵泉，这处泉水曾经是长江中唯一的泉眼。石栏的南壁上刻着清末状元镇江知府王仁堪写的天下第一泉五个字。茶圣陆羽在品评天下泉水的时候将钟灵泉列为全国第七。后来唐代名士刘伯除品尝了全国各地七茶的水质之后，将水分为七等。钟灵泉因为它的水的味道和煮茶味道均为第一，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泉。如今游客们在游览金山寺的时候，可以乘船从寺院来到泉水处，品一品那清冽的泉水，聆听寺院的钟声，洗去内心的浮躁。或许那时您也会更加理解张祜这首诗背后的思绪了。一宿金山寺，超然离世群，僧归夜传月，龙出小唐云，树色中流见，钟声两岸闻，翻思在朝事，终日醉醺醺。这里是唐诗地图，我是李雷，最后代表编辑张新哲、程涵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是作家周梅生，一段故事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您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情感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

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风儿刚刚吹过来，云儿就要走，有人想拉你的手，对你要挽留。